天轻盈疯狂的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总之，拖出去，自一丈红。 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郑磊。 大家好，我是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的十八点四十五分准时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啊。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九八二，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另外啊，今天会有一个特别提示，是防汛指挥部提示，21号夜间到24号，本市呢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过程，请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避让积水地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嗯，那大家千万要注意啊！ 能请假请假，请不了假的就在办公室好好猫着啊！对， 说咱俩的吧， 哎，真的 是，咱四个是不是？ 对于明天所有能介绍在工作岗位上的，都要给点赞， 点赞吧！ 哎，明儿不是我跟郑磊直播， 好吧， 不容易。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孟姿彤，小孟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直播间来了小仙女。 你这话没法接，我也想夸这句话。 是不是？仙气飘飘。 这个我们因为这个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孟姿彤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在生活中的性格是什么样，你会经受得住我们这个节目各种没溜的打法。 我在来之前已经被告知了，所以我有强烈的心理准备。 早有耳闻是吗？请问谁告知你的？我们回头找他算账。 可能于浩还能有谁？也不一定啊，也有可能是图拉果。 哎，有可能啊。 被我们虐得比较惨嘛。再来介绍一下青年导演鲁阳，鲁阳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集帅气和才华于一身的鲁阳啊，欢迎鲁阳。 小仙女吗？ 上次 今儿刚知道是师哥，今天画风得收一收。 上次 给人欺负挺惨的。 哎， 是我错了。 什么人？啊，今天呢一会儿请二位呢主要是参与我们这个今晚戏中戏啊，我们今天来这我爱我家这一趴，到时候呢大家什么样的角色呢可能就是比较好玩了，不一定谁赶上什么样的角色，捞着看啊。 是的。 在今天进入我们的正式环节之前呢，聊一聊还是跟上海国际电影节有关的一些话题啊，就是我们以前知道好莱坞在美国，宝莱坞在印度，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广莱坞，广指的是哪儿呢？指的是我们广东啊，这是首度啊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它是广东省佛山市正在建设这个所谓的广莱坞，专门设立了规模达到50亿元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以影视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助力这个广莱坞的建设 啊。在广东佛山，啊，其实那为什么不叫佛莱坞呢？ 那你不叫个无影脚吗？ 无影脚，对对。不过呢，这个广莱坞也是很厉害啊，因为业界也认为广东呢，一方面拥有腹地纵深的电影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呢，在历史上是多次引领影视 产业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站在新起点上。 其实简而言之呢，就是要打造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从孵化到这个创作到宣发的等等等等啊，全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大的这个影视基地、影视集团。 嗯、好厉害 啊！其实啊，一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说听起来是很厉害，但是咱们也得简单的分析分析。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你看，咱们说这个好莱坞有个特别知名的，就是我们都很了解，就是好莱坞的流水线打造。 嗯， 几分几秒该干什么？到什么 产品？ 哎，到什么时候该起番了啊？到什么时候该煽情了？到什么时候该动作激烈了？完全是有一套流水线生产， 有一个公式。 对，包括各工种， 对， 它这个形象的设计、服化道的设计、摄录美等等等等，包括导演的一些。你看，以前我给大家讲过，就是我看过一张照片，梅尔吉普森在导演这个《勇敢的心》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本史诗电影导演入门手册，就是流水线产业化到这种程度了。那我问一下鲁阳，其实就你做这个影视行业，你觉得像这种流水线，就我们的现在这个情况来讲，好打造吗？ 其实我觉得任何体系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应该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尤其像我们现在说的打造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体系，当然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们是非常高兴的，有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嗯， 但是我是长期内我是看好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工业体系的建立，但是短期内我觉得它也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就罗马，毕竟不是一天建成的， 需要时间。 对对对。 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我拿这个手册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过奥运会啊或者赛车的转播赛事手册，我看过，就大概这么厚吧。 啊、哦、那叫手册呀， 这么厚，是一个工种的。 好可怕、啊、 但是呢，你要到转播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工种都会抱着这样一本手册，特别特别的可怕。 操作流程的现学习啊， 所以说这真的需要好长好长时间打磨，可能才会建立出这种产业化流水线的这种打法。 对， 当然了，对于东方的这个影视产业来讲，这流水线和这种产业化适不适合我们还不一定呢。哎，其实王哥，你觉得他里面投了很多钱啊？ 嗯， 50亿投进去。 我没钱啊，别问我借啊。 你把你倾家荡产，你发现总数还是50亿吗？ 接着说，接着说啊！ 你觉得会改变我们现在？那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垃圾电影、垃圾观众的问题 啊，说的我义愤填膺，好生气啊！ 那你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投钱来做这种广莱坞的这种，我们会不会就改变我们的现状呢？毕竟我们没有这么大的产业集群在这里面。 做不会改变现状，但会改变远期未来的状况。我觉得就像刚才鲁阳说的，这个东西它形成规模，包括它能不能生根儿。长住立住，然后再发展，包括会不会适应咱们本土化的运作模式，会不会产生水土不服，都需要时间来验证。而能不能改变目前现状电影风气，因为是万物都处在这种发展变化之中嘛，谁知道，就是没有这种好莱坞体系或者广莱坞体系和这种产业经营模式的刺激之下，我们目前国内电影市场会不会发生产业上的这种改变，包括风气上的改变，包括运作方式改变，这都不好说。所以我还是有这样的信心啊，在不远的将来吧，我觉得应该会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模式。 嗯、 甭管是电影圈还是产业圈，都是一种良性的发展趋势。 这个新城村长邵兵说了，这个好逗的姑娘今天还在 啊。还在啊。 说的还是我们王哥吗？ 说 王哥你好啊，说先看市场，也是我们刚才说啥？ 先看市场。 其实我想问一个挺这个可能要坑小梦的一个问题啊。 啊，不要这样，人家第一次来。 啊， 你人家第一次来， 那 不要坑人家。 管他第二次的事儿呢，这个。其实你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演员在我们这影视行业中呢，他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但同时呢，他对这个行业的影响也非常大。这个影响有好的影响和不好的影响。比如说，在一线的就金字塔尖这些演员呢，他可能会把大部分的资金倾斜于他们。同时我们这电影的创作可能还要符合他们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和能力等等等等，就是可以说很多电影是围绕着演员，很多电视剧网剧网大都是围绕这个演员去打造的。 对对对对，是这样。 您觉着你先作为演员没走到金字塔尖上，你觉得现在这个演员这个制度你觉得怎么样？ 天哪，政委您挨千刀的，真是 这个太狠了吧。我觉得自己特别过意不去。 我一定会小心回答的。 这样你就感受，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这个演员的这个行业中的对影视行业的一种感受，自己什么感受都可以，咱别太狠了。 听业内人士的看法， 过意不去，我觉得。 好的，我作为演员来讲，就是一个还没有走到金字塔尖儿的演员来讲，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制片方啊，包括这个市场可以给我们这种新人演员、年轻演员多一点的一个。 一个机会， 就像我们现在把钱都努力围绕着一二线演员去努力了。 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就像一个演员火了以后，不是说他一定适合这个角色，但是他有他的商业价值以后，无论他适不适合，这些剧本都会涌向他。 都是 对，就商业价值会远高于我们大家所认为对艺术品审查的，包括它的艺术性啊，包括它的技术性，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等等方面艺术指征。 对，是的，就好像就是很多的大的项目，就是好的项目都会等同一个演员的那个 档期啊。 但是像我们很多就是下面这些年轻的演员也真的很需要好的项目跟好的机会，那这个时候就等于有的人会撑死，但有的人没有饭吃。对，会，我觉得会形成一个断层。我觉得任何行业一旦有一个断层以后，它都是不科学的，就都是畸形的。 其实不仅仅是说收入问题，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一个行业要蓬勃发展，这个就是市场比较好的话， 对， 你是不是某一个工种优秀的人也比较多呀？ 对， 不能咱掰着手指头能数出来这二三十个的演员， 而且一定是可持续发展，它是一定是有年龄层的这样的一个接替交替的， 对吧？ 对， 像我们在这个主持行业，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主持人圈子里，既有郑磊这样优秀的老前辈，又有这样这个中流砥柱的于浩，又有这个朝气蓬勃准备前赴后继的我跟徐冉，对不对？ 就咱们四个人就能分成三代，是吗？ 形成了一种非常完美的梯队嘛，对不对？主持人能梯队。 哎，这个真是没法给你降下去了。最后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对这个鲁阳导演的一些看法。这种看法呢，这个我们是真金白银有投入的，而且我们这些年也看到很多电影产业、文化产业的一些资金的投入。他在这个文化产业的这个扶持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一些钱的这个运用、资金的运用，可能并没有到真的特别需要的人和需要的制作队伍、需要的项目手中。你觉得就现在如果我们有资金扶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扶持到更多像年轻的演员、年轻的创作人和一些年轻的项目、年轻的公司中去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些国外一些先进的一些做法，他们有些电影节，还有一些其他的类似于电影节这样的一个评选活动，他们会有一些优秀的这个剧本的评选，这样的话就是有大家有一个公开的透明化的一个运作，而不是像把这个东西投到一个大家都不知道一个标准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尝试。 其实你看，我们以前就说到了很多拿到资金的人呢，他是由于他自己的体量大，他的能力强，但是呢他并不是自己真的去做这些产品，可能是在外包了，把这个资金再分包下去等等的。其实这是不利于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同样，我们真心希望看到更多的类型片出现，看到更多的优秀的年轻的制作人啊、导演啊、演员啊，包括其他的服化道、摄入美各个工种。我们既然学着打造广莱坞，想学好莱坞的话，你想走流水线，你想走产业集群化的话，你可能就得把各个工种的他这种职业性往前推进，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更职业的人走到这个行业里来，而不是这个钱说谁有能力、谁的项目大、谁就拿走去了。其实这个呢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 没错啊，这听歌洗头用清扬他的这句话其实是我特别认同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他觉得现在的影视品是消费品，好的作品是艺术品啊，所以才会提到说这个商业价值问题啊，行业的心态要摆正。 确实现在很多行业从业人员呢自己也挺着急的，一着急的时候难免心理失衡， 但是你知道尤其是看到能有挣快钱、挣热钱的机会的时候又按耐不住， 而且你包括 很挣扎的 投资方，这个钱它的走向也是不可琢磨的， 也不可控啊。 对，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可能是不是特别有利于市场发展的现状，但我一直坚信这就是一个过程。 对， 我们这电影快速发展才20年的时间， 所以现在好多人的状态，尤其是这个电影相关产业人的状态，就是你挣你的钱，我搞我的艺术，或者你搞你的艺术，我挣我的钱。什么时候搞艺术和挣钱他们不是互斥的，搞艺术的也能挣到钱，或挣到钱的时候也不用抛弃艺术性的时候，那么这个行业状态才是一个良性的环境，我觉得。 哎呀，反正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附近的电影院呢都已经没有了，变成了这歌舞厅。然后来呢就是这个最近这十几二十年吧，这些电影院才大量的这个蓬勃的起来，我们这影视行业才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市场的环境。所以说短短这些年决定不了什么，我还是认为未来会好的，这个行业会永远存在，既然存在它会一步一步自己走向更好， 还是充满信心的，别着急 啊。 对不对， 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下半时段的今晚有戏。我是郑磊， 我是王哥，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天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可以通过 FM 98.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接收看我们的节目。 对， 同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啊，进行视频音频的同步参与我们的节目。 哎，没错，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啊来查找我们的账号。另外呢，也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演员孟姿彤。小孟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个镜头先。 走着。给着我了， 不好意思。 好，再来介绍一下青年导演鲁阳。鲁阳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上半时段呢，二位胆战心惊地回答了我们一些可能会砸人饭碗的问题啊。我不会跟你们说对不起的，争取我们下次再来一番嘛。 是的。 好，那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推荐三部网剧，推荐三部网大，然后进入今天晚上的戏中戏。首先推荐的是《终极三国》2017啊，播放平台是优酷，单日播放量是1267万。止戈、雷霆、金宝三在去往银时空探望孙尚香。此时呢，雷霆在警告这个止戈呀，不要乱动银时空的东西。这雷霆呢，不小心将这金宝三的这个时空头盔啊，又是有穿越性质在里面，踢落山下，造成了一系列的撞击，使得这个山上的大岩石滚下来，把正在桃园三结义的刘备给砸晕了。那更惊讶的是呢，这个雷霆啊居然发现这个刘备呢是止戈掌这个这时空分身啊，这个就是很乱很乱的一个人物关系了。雷霆呢怕这个破坏时空秩序，就决定让止戈留下来假扮刘备，从而引发一系列的与三国相似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而后期呢，这个时空又出现了这个魔灵啊等等等等，就是很乱的一些这个情节的这种设置啊。 讲都不愿意讲了，真是。 因为我发现前面讲完之后，我没自己没琢磨明白这件事儿， 讲完也不懂 啊。其实啊，就是我们所在的时空呢，并不是他们想要他们想要到达那个时空，就导致整个非常非常混乱。 走错了，这 个《终极三国之2017》嘛。 对， 所以说呢，大家想把这个戏真正弄明白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听我说，你是听不明白的，我自己说完之后，我自己都没明白。 这个《终极三国》好像是之前拍过好多部吧？ 嗯， 是吧？ 对， 好像是啊。 所以它出现这个2017作为后缀的这种现象很正常。 行，估计这还是一个会有这个。头几部的粉丝会热烈欢迎的这么一部续集吧，哈。 对，我觉得可能前面的成绩确实不错，您现在他的成绩也是不错的。 行，好， 第二部叫做《我女朋友的男朋友》啊，多次上了我们的榜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623万哈。嗯、该剧呢，主人公理工男阿宅是一个脑洞突破天际的男生，但是面对女孩啊，秒变战五渣哈、啊，无意间获得黑科技，按照心仪对象制定了属于自己的恋爱机器人夏娃。 嗯， 但是呢，阴差阳错却被迫绑定了男友机器人亚当。这个演好身材正啊，这个技能双满分的男友啊，让阿宅是又爱又恨，难以割舍。而另一方面呢，他造的那个女机器人夏娃因为程序问题性格老是乱切啊、一会儿无助小白兔，一会儿女武神，一会儿阴险腹黑女，一会儿圣母白莲花，一时间鸡飞狗跳， 一会儿就变成王哥了 反正上演了一场相爱相杀的搞笑故事、 嗯、 而这次呢更是更名为女朋友的男朋友啊，直接点破剧中你爱我我爱他他爱他的三角循环恋的关系。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咦有故事呢， 活着好累。 海报中间那是我大学同班男同学啊 来再给大家看一眼，再给大家看一眼， 看一眼啊，帅不帅？就是那个 海报中间这个， 哎，男性机器人阿宅嘛，不对，男性机器人亚当， 亚当是你大学同学？ 对，大学同班同学。有关于他的故事，好奇的朋友可以在花椒向我提问呢、酌情爆料啊， 酌情爆料，酌情爆料啊，咱别像刚才对小莫和这个鲁阳那么狠啊，差不多帅而得了。 他1.93米，我打不过他。 咱是我是爆料的，谁跟他朝面啊？这玩意儿躲还来不及呢。再来推荐第三部。龙珠传奇，龙珠传奇呢也是推荐过几次，因为我们这个演员阵容呢，龙珠传奇真的非常强大啊。龙珠传奇之无间道由朱少杰、周远周导演，杨紫、舒畅、斯琴高娃等出演，讲述的是前朝公主李易欢偶遇微服私访的康熙，两个人历经了相知相许，但最终难敌这个家国仇恨的阻挡，决定相敬于心，相忘于世的这么一个故事。 嗯， 朱易欢呢是前明永帝啊，就是前明的这个皇帝最后一个孩子嘛。那长大之后呢，易欢离开了明珠谷，在师父的授意之下设法来接近康熙，这个是想找机会来报仇嘛、 嗯、 是带着一种动机而去的。而康熙呢以他的这个治国的理念、仁德的理念最终打动了易欢，最后他放弃了仇恨，因为他如果真的报仇了之后，你会发现天下无主之后可能并不能得到现在他们所希望的一个老百姓这么一个好的那种生活状态， 已经十一失忆了吧。 嗯，所以呢他放弃了仇恨，说服小伙伴们不要再为私仇而引发战乱，危害百姓了。然而从此与康熙相忘于世，相继于心。同时康熙也对他说，会做一个一代明君，一统天下民心，开创这个康乾盛世的局面。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好， 介绍完了网剧，我们要介绍网络大电影网大哈、嗯。今天的网大榜单第一位叫做次元网啊，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1.85万。讲的是孙刚伦、张嘉文、赵健三个人呢、啊，因为玩电竞游戏，一个不小心就卷入了一场制毒事件当中。 嗯， 游戏当中那地图啊，和当前他们所在那个城市的地图很相似，毒贩就利用游戏当中插眼的地方作为交易暗号。孙刚伦这三个人无意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前往市地图当中对应的插眼地方就发现了制毒工厂，而制毒工厂的头目派出了手下李林娜去接近孙刚伦。孙刚伦就觉得这林娜呀特别像他最喜欢的游戏女神，慢慢接触就爱上了她。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幕后大老板所设定的局，目的呀就是一步步激发孙刚伦的记忆，解开他项链的能量封印，打开第二世界蓝大陆啊，通往蓝大陆的界域也慢慢展开，等待他们的还有更大更凶猛的黑暗势力， 次元王。哦，听着好玄幻、好，再来介绍一下范先生的十里桃花开，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75万。影片呢讲述了三个年轻人追寻真爱的故事，戏剧学院的学生范佳佳和老马啊，乔治，还有这三个人呢向来是形影不离，反正呢本着不是在追女孩就是在追女孩的这个路上，这个人生信条，在乔治的调教和老马的协助下，范佳佳终于在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他最后呢他是被一位特别妖娆的东北大美女啊所勾引。 干啥呀大哥， 惹来了祸端。 哎呀 啊，其实呢大家就对这个剧的形容呢举这么一个例子，大家来感受一下。就很多年前，不知道很朋友们看没看过啊、周润发、陈百祥、曾志伟演过精装追女仔，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比较小啊，我看过啊，是可以说是当时一个特别典型的爱情喜剧片啊。这个范先生的十里桃花开呢现在被誉为网大版的精装追女仔，也延续这个恶搞的路线，笑点比较多啊，还有这个校园与都市结合的爱情喜剧，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看一下。 哎，这三部叫做《盗墓惊魂之锁魂》，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28万啊。上古年间，某年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下落山竹林当中有一只野鸡修炼成精，幻化成鸡头蛇身的神兽，体念民情，化身山脉，蛇尾成桥，百姓就顺桥而逃，躲过了洪水泛滥，全身而退。几千年过去之后啊，奇幻的传说再次在藏宝图当中惊现，顽皮的大学生司徒潇在学校宿舍玩网络游戏，游戏当中突然就晃出了一张藏宝图，于是班长未来等同学力请高手三叔相助，奇幻的探秘之旅当中就来到了落山下，与老奸巨猾的混混一林斗智斗勇，惊奇的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啊。 这样一个部戏啊，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好嘞， 是我们这个《盗墓惊魂之锁魂》。 是的。 好，推荐完了我们今天的网剧和网大之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啊请二位嘉宾来的最重头的一个环节，就是今晚戏中戏。先请鲁阳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哪段，来哪部剧啊。 今天我们大家给共同来温习一下我这个特别经典的，我个人也特别喜欢的一个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啊， 对， 这个老剧，但也可以说是咱们情景喜剧的这个鼻祖级人物了啊， 对， 100多集呢，挺厉害的。 一百来集， 嗯。那这个咱们来哪段呢？主要是， 咱们就是来一个这样，今天咱们是戏中戏的环节，但是这个今天咱们选这段戏确实也是一个戏中戏， 嗯。 然后那个我们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可能是富明他们一家，然后从富明他们一家和这个小凡的一个老师 啊， 对，演了一个对手戏， 家访的时候， 孟昭辉他老师， 孟昭辉啊、嗯，好， 那这段我刚才捋了一下稿子，好像咱们这个人物比较多呢，但是这个那个富明老爷子、至亲至国小凡呢，台词量比较少，可能就需要一个人多担一点。 我要演老爷子。 行， 老师我举手。 那咱们先让小孟来，我觉得这个你像一般情况下这个。 小孟你要跳老爷子吗？不敢。好，行， 不然 你先跳，那你先跳。 女性角色呢，我觉得这个台词量多一些的来和平吧。 行，那就听你的， 来和平。 咱们这个宋丹丹老师演的北京的中年妇女啊，就挺婆婆妈妈的， 大 嘴挺碎的，大妞那种火劲儿，挺好玩的啊。以前是一个戏曲演员嘛，那这个反正你要来富明老爷子了，你不能跟我抢男性角色了。 嗯， 台词量多一点，这个孟昭辉就我来呗。 好的， 那剩下你富明老爷子是不是再单一个呀？ 我再单一个，您定。 小凡， 买一送一可以，没问题。 小凡， 好的。 那至亲至国就全由那个卢导来了。 可以， 可以啊。 那一会儿听卢导的这个正好第一句是卢导的， 对， 开始三二一开始，咱们就顺着往下来。 OK， 我来平静一下。孟昭辉是我， 小凡是我，小凡是我， 小凡和傅老爷子是你啊？ 对，是我，是我。 好，请听孟导口令。 哎，大家准备好，三二一，走。哎，小凡来了。 姓孟的，你今天算是自投罗网。 哎，孟老师， 这一年我找你找不到，原来你又混进了知识分子队伍啊。在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的今天，你按耐不住反革命的野心，公然从阴暗的角落里跳出来，煽阴风点鬼火，或造谣于街头，或策划于密室，拉少年下水，诱少女上床，唯恐天下不乱，企图乱中夺权，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姓孟的，你站起来低头认罪。 嫂子，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甭管，他是我中学一同学，他这人一贯思想反动，作风散漫，语多放肆，行为不轨。你都有什么坏事？你自个儿坦白。 我坦白，我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吧，我就不尊重老师啊，不团结同学，不认真听讲，不完成作业啊，我直说了吧，我整个中学等于白念。 哎呦，孟老师您真棒，中学都白念了，您现在还那么了不起。他可是我们学校唯一破格提拔的郑教授，那你要再好好念中学，你得什么样啊？ 姓孟的，你不许避重就轻啊！交代要害问题。 哦，要害问题，和平，你想一中学生能有什么要害问题啊？要不你给我提个醒啊？ 你干的坏事忒多了，我一件都想不起来了。 哎，我来。那个，你上中学的时候不光思想有问题，作风还有问题。我听我嫂子说，你流氓成性，打架斗殴 啊！对，当我是高年级同学的时候呢，我就欺负低年级的同学。 从头交代， 啊，不这样吧，那我是低年级同学的时候呢，我就只有欺负女同学了。 还有，打架斗殴方面， 啊，这个绝对没有。和平，你知道啊，我当时咱们全国少儿组武打冠军，谁敢打我呀？我打人家，人打我都不敢。没人爱找这份死啊！ 孟老师，真的呀，您可太全面了，简直那集日月之精华，集古今之大成。 姓孟的，你老实坦白，别往自己脸上贴金。大家都殴你没有？小偷小摸你总有吧？ 对呀、啊， 这可是道德品质问题呀、啊！ 这绝对没有，这你应该知道啊。那当时应该说咱们班，那我们家那生活条件，那应该算最好的吧？ 那绝对的。 而且我当时在体校训练呢，每天有5毛钱的生活补助，就他们那都跟傍大款似的傍着我，撵都撵不走，我还偷你们东西。我这人呢，我还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困难同学，有点好东西都大伙分。对了，何冰，你忘了啊？我还送你日记本呢， 一直带身边呢，我早扔了。 扔了？不对吧？你好好想想，你藏哪儿了？这事儿不行。 哎，治国呀，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嘛，要围绕这个小偷小摸问题继续深入揭发。 对，和平，你跟我说过你们学农的时候，你们房东丢了一只羊。 不对，不是他们房东，那是我们房东。我们房东啊，有一大绵羊，我还喝过那绵羊的奶呢。 好喝吗？ 别提多膻了，哎，打喝完那个羊奶之后，我都不吃羊肉了，到现在我都不吃。 你别打岔，那羊怎么没了？ 啊，对，我把这个大绵羊偷了之后，我就给宰了。那宰了之后呢，那我自己来一烤全羊， 一顿饭吃了一只羊。 不是，我这分好几顿吃的，分。哎呦，和平，我刚才好像说吃完羊奶之后我就不吃羊肉是吧？ 那你就在喝羊奶之前吃的那只羊。 羊都给吃了，上哪儿喝奶去呀？ 那你就是先挤了羊奶之后再烤的羊，或者你是边烤羊边挤羊奶？要不说呢，你这人残忍呢。还有什么来着？ 你说过你上学的时候丢过一辆自行车。 对呀，我们老师还丢了一块表呢。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校长是被盗是怎么回事？校办工厂车间着火又是怎么回事？咱们班那黎明同学怎么就从双杠上摔下来了，摔成一粉碎性骨折呀？一定是有人给他下了毒手啊。咱们班管晶晶同学怎么就半路上晕倒了呀？经查明是食物中毒，一定是有人给他下了毒药啊。还有咱们学校东边那胡同高台阶那院，归国华侨张老太太家财被盗，本人被杀，一定有人给犯罪团伙踩点官风传送情报啊。而那条胡同正是你上学必经之路，咱们学校西边那胡同大门楼那院，有一从小棉药吃多的傻小子，天天站在胡同里从不动换。哎，那天怎么就突然窜到胡同中间，被迎面来的车给撞伤了呀？那一定是有人害他呀。而那条胡同正是你每天放学的必经之路。 停，何冰，你说啊，我上学从东边来，放学往西边走，我怎么回家呀？ 那我就管不着了呀。 这不合理啊，这个呀。 还有咱们教语文的王老师，上班的路上为什么被小流氓围攻？教数学的李老师，下班的路上为什么被小流氓暴打？教地理的彭老师，为什么他大儿子长得跟他一点都不像？而且彭老师支援西藏，一年半以后，彭师母怎么又怀上了？ 得，再见了各位啊！后边这太狠了、啊， 这个和平的嘴呀，这真是啊！ 我现在特有一种冲动啊，我已经被王哥培养的对女性角色有极大的兴趣， 是吧？ 咱们甭管这时间能来到多少，我来会儿和平怎么样？ 还挺好玩，你来和平吧，来和平， 啊、我来会儿和平，怎么行不行？ 好， 这个行不行？ 让你过过瘾，来，我们全力配合你。 行不行？就这么着吧，咱试试。 行，你来和平， 咱试试，那我来和平。那小孟辛苦给大马那个孟昭辉。 好， 哎，那还是从这个刘洋导演开始， 你们俩不变。 我试试这个和平大姐这个。 好的。 丹老师这个劲儿了， 打板，别废话了， 来打板， 好，3、2、1，走。哎，小凡来了。 姓孟的，你今天算是自投罗网。 哎，孟老师， 这几年我找你找不到，原来你又混进了知识分子队伍啊！ 在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的今天，你按耐不住反革命野心，公然从阴暗的角落里跳了出来，扇阴风变鬼火，或造谣于街头，或策划于密室，拉少年下水，诱少女上床，唯恐天下不乱，企图乱中夺权，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行不得，我站起低头认罪。 嫂子，您这唱哪一出啊？ 你甭管，他是我中学一同学，这人啊一贯思想反动，作风散漫，语多放肆，行为不轨，你都什么坏事，你自个坦白去。 我坦白，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不尊重老师，不团结同学，不认真听讲，不完成作业，我直说了吧，我整个中学就等于白念。 哎呦，孟老师您真棒，中学都白念了，您现在还那么了不起。他跟我们学校唯一破格提拔郑教授。哎呦，那您要再好好念中学，您得什么样啊？ 姓孟的，不许避重就轻，交代要害问题。 哦，要害问题。和平，你想一中学生能有什么要害问题啊？那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我你干的坏事忒多了，你我一下我都想不起来了。我 哎，我来。那个你上中学的时候不光思想有问题，作风还有问题。我听我嫂子说你流氓成性，打架斗殴。 啊，对对对对，当我是高年级同学的时候呢，我就欺负低年级的同学。 从头交代。 那我是低年级同学的时候呢，我就只有欺负女同学。 还有那个打架斗殴方面， 哎，这绝对没有啊。这你知道啊，我当时是全国少儿组武打冠军呢，谁敢打我，我找人家打架人家都不敢，没人爱找死啊。 孟老师真的呀，您太全面，简直是集日月之精华，集古今之大成啊。 姓孟的气死我了啊，你老实坦白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打架斗殴你没有，这小偷小摸你总有吧。 对呀， 这可是道德品质问题呀、 啊、这可绝对没有啊，这你应该知道的呀。哎，当时应该说在咱们班，我们家那生活条件人家是最好的呀。 那绝对。哎， 而且当时我在体校训练，每天有5毛钱的生活补助，就他们都跟那傍大款似的傍着我，撵都撵不走。哼，我还偷你们东西，我这人呢我还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困难的同学，有点好东西啊就都给大伙儿分吧了。哎，对了，和平，你忘了我还送你一个日记本呢。 嗯，一直带在身边啊。不，我早扔了。我 扔了？不对吧，你好好想想藏哪儿了。 哎，治国治国，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嘛，要围绕这个小偷小摸问题继续深入揭发。 哎，对，和平，你跟我说过你们学农的时候你们房东丢了一只大绵羊。 哎，不对不对，不是他们房东，那是我们房东，我们房东啊有一大绵羊，我还喝过那绵羊奶呢。 好喝吗？ 就别提多山了，从那次喝完这奶呀，我都不吃羊肉了，我到现在都不吃。 你别打岔，那羊怎么没了？ 不是我就把那大绵羊偷来之后我就给它宰了呀，宰了之后呢我就自己来了一只烤全羊。 一顿饭吃了一只羊？ 不是，我是分好几顿吃的，分哎，和平，我刚才好像说我喝完羊奶之后就不吃羊肉了呀。 那你就在那是喝羊奶之前吃的那只羊。 不是，那羊都给吃了，上哪喝奶去？ 那你就是先挤了羊奶之后再烤的羊，或者是你边烤羊边挤羊，要不说你这人残忍呢。还有什么来着？ 哎，你说过你上学的时候丢过一辆自行车。 对呀，我们老师还丢了一块表呢。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校长室被盗是怎么回事？校办工厂车间着火又怎么回事？咱们班的黎明同学怎么就从双杠上摔下来，摔成一粉碎性骨折呀？一定是背后有人给他下了毒手啊。那咱们班管晶晶同学怎么就半路晕倒在马路上啊？经查明是食物中毒，那一定有人给他下了毒药啊。还有咱们学校东面那胡同高台阶那院，归国华侨张老太太家财被盗，本人被杀，一定有人给犯罪团伙是踩点官风传送情报啊。而那条胡同正是你上学的必经之路。那咱们学校西边那个胡同大门楼那院，有一个从小这个药吃多了傻小子，天天站在胡同里面是从来不动会，那是怎么就突然窜到胡同中间被迎来的车给撞了呀？一定是有人害他呀。而那条胡同正是你每天放学的必经之路。 停，和平，我上学从东边来，放学往西边走，我怎么回家呀？我 那我就不管了。 这不合理、啊、 行了行了行了， 时间问题，时间问题啊，时间问题， 一切不合理皆有可能。 这个我爱我家呢，就是说良心话呀，就是他这个话语量确实比较密。我当时特别佩服这些演员怎么背下来的。 是呗，要不然说人家敬业呢，功底又好。 对，老一辈的表演艺术家们都是。 对，工作态度和业务水准都是这个。 对，其实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咱不说拿那个我爱我家来比喻啊，无论从制作的成本各方面来讲，跟现在肯定没法比。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的话，还是觉得很精彩。 对， 有些时候我们真得学学当时那个年代影视行业的各领域的工作者，他们那种敬业程度和用心程度， 没错。 这样呢，我们这广来屋啊才能有戏。哎，怎么又回来了？ 天啊，我们今天节目在最后结尾居然还升华了一下。 闹呢啊！也感谢各位啊，锁定了 FM 98.2，收听收看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也感谢鲁阳和小梦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完成今晚戏中戏这一环节。 感谢二位的到来， 感谢二位，也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我们明天晚上6:45再和大家相见。我是郑雷， 我是王哥， 明天见。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